早餐，拉开窗帘，迎接新的一天。早上好，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车主五享大礼包疯抢啦，保养免工时费，最低仅需614元起，狼多肉少，各位抓紧。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垡路口北，83790100。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2期10000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72。七夕节，有人送鲜花，我们送奥迪。贷款买 A3，每天仅需支付26元，还不到一束鲜花钱。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959资讯快报。 8月24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到金梁寺办事处调研指导工作。调研过程中，王彦青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强化机遇意识、担当意识，强化稳定工作和人事管理，加强一问责八清理及基层微腐败治理力度，不折不扣地完成全年任务目标，把办事处打造成发展的新引擎，为19大胜利召开献礼。市领导郑弘毅、谢雪梅陪同调研。调研中，王彦青一行认真听取了金梁寺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及班子成员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详细了解全处经济社会运行情况和工作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王彦青对金梁寺办事处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要求要强化担当意识，要强化稳定工作，时刻紧绷安全稳定这根弦，以实际行动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王彦青还对人事管理、一问责八清理和基层微腐败整治两个专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弘毅、市政协副主席谢雪梅先后讲了意见。8月24日，涿州市召开规划委员会2017年第三次会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统筹本市全域规划，对相关规划及设计方案进行审查。会议由市长陈宇主持。市领导王志前、李庆杰、范德虎、张宝利出席会议。陈宇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认识，提高思想站位，要统一规划保障顶层设计，完善协同发展规划体系，要统一管控，创建生态城市，并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工作协调机制，尽快落实三规一合，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加大对强制性指标的管控，依法审批，依法建设。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建设京津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再次起航。十二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六省八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凤飞飞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其实是翻唱自英文歌曲 More Than I Can Say。 当时啊，邓丽君、徐小凤、珍妮还有欧阳菲菲、凤飞飞，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被大陆歌迷所熟知的港台歌手，应该是大陆歌迷最早听到的流行女歌手吧。接下来是福利时间，给一些妈妈粉、姐姐粉、阿姨粉，给你们听个歌，来自于 TFBOYS 的《恋西游》。 月色映空桥，寒夜钟声敲，青春往事随北风绕啊绕。古老的街道，路的尽头有座庙，谁许愿太过潦草？心疆忽渺小，从不弯腰， 路不平就拔刀，我们的故事被隐藏成了传说，精彩的情节好多，联系有我回到小时候，金箍棒何时才到手，让我往你别走，别老举拳头，或许能驼铃敲古道，千年孤傲，我跟历史过招，谁又在谁的章回小说里逍遥，一路上出没摘鸟，古镇旧戏飘，夕阳挂树梢，檀香缭绕，说书人像板桥，我们的故事被隐藏成了传说，精彩的情节好多，联系有我回到小时候，金箍棒何时才到手，那梦中的朋友叫做混沌兽，名字丑却很温柔，联系有我回到小时候，想曾经时候，金箍棒何时才到手？那梦中的朋友叫做混沌兽，名字丑却很温柔。联系有我回到小时候，想曾经都。 是《梦幻西游二》动画片的主题曲，叫做《恋西游》。一向喜欢周杰伦的他们，对于这一首方文山作词的歌也是非常的喜爱啊，应该算得上方文山的经典中国风了。再来听一个男子组合的歌，他们的歌和 TFBOYS 的歌火热程度那是不分上下呀，但是他们年龄差距挺大的。他们是筷子兄弟，来听到这一首《奔跑吧，兄弟》。 很好，需要出去跑一跑，浑身轻松兴奋莫名其妙， 满天棉花糖招手笑一笑，感觉随时可以临门一脚， 就算汗水泪水一路的狂飙，我们却已选择统统忘掉， 终点在前方，没有人走掉，我们决定一起坚持到老， 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心跳，

是哪一天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真情意。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那日再相见。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不是吗？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我的爱，我相信总有一天。 君，再见我的爱人。不知道这首歌当中有多少唱的是他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的一生大概有六段感情算是公开的，其中和成龙的一段感情纠葛是被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个娱乐圈的大事。可是两人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走到一起啊，也是让外界唏嘘不已了。那他和秦祥林是最为真心的，可是最终呢，新娘却是林青霞。邓丽君在过去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说，他有很多次刻骨铭心的感情，而且每一次都很投入，爱情多一点也不怕。那这是他对爱神经常降临的看法。继续来听陈楚生《那个远方》。 是梦吗？是你吗？就算现实会将我吵醒，渺小生命也波澜不惊。双青春炙热的眼睛，不再闪躲，跳动着的心，就算逆着光也清晰。那个远方什么模样？萦绕着发烫的梦想，就分远方叫做流浪，到 双青春炙热的眼睛，不再闪躲跳动着的心，就算逆着光也清晰。那个远方远方。 旋风少女的片尾曲《那个远方》来自于陈楚生，出道八年啊，陈楚生曾经很多次的献唱影视剧还有电影的主题曲，无论是《且听风吟》还是《山楂花》，都是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了。而这首《那个远方》呢，应该算是他时隔三年继献唱《夫妻那些事》的主题曲《经过》之后，再度献唱电视剧的片尾曲了。接下来听到一个对唱哦，这是齐豫还有潘越云带来的《梦田》，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

那种痛楚令我对爱胆怯，想念每一夜无从停歇，有快乐有伤悲有失业，爱越来越强烈。拥有你的爱是我一生最好的安排， 终于明白 只要试着把心打开，就能够发现你永远都在。拥有你的爱是我一生最好的安排，的等待都为了爱。 在华语乐坛呢，有一个人真正称得上是不老的传说，他就是张学友，这是他的一首歌曲叫做《拥有》。即使是后来有很多的一些新人出现，包括当时的小天王周杰伦，包括后来的 TFBOYS， 但是呢，张学友的拥戴群体依然是庞大而且很稳固，他是一个传说，一个远远没有完结的不老传说。继续来听唐宁在2015年发行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繁花》当中的同名标题曲。 灯光像珍珠一样，让台上的人发亮。心跳随呼吸伴着胸口的起伏，让台下的人鼓掌。口气尽量是稀松平常，像每个平凡的仰望，用角色唱出自己的伤。现实像一座城墙，隔离所有的梦想。你努力融入其中，想让自己不被遗忘，这看起来很正常。我懂你无声的抵抗，想把必须看清，然后再天真颂扬，掌声淹没我的沮丧，变成了翅膀。人生被拉长，因为梦想，梦想不流浪，坚持做是像一座城墙，隔离所有的梦想。你努力融入其中，想让自己不被遗忘，这看起来很正常。我懂你无声的抵抗，想把现实必须看清，然后再天真颂扬，掌声淹没我的沮丧，变成了翅膀。人生被拉长，因为梦想，梦想不流浪，坚持做的梦 像珍珠一样，让台上的人发亮。心跳随呼吸牵动台下的人，看见被自己遗忘的光芒。 唐宁，会不会很多朋友对这个女生也是不太熟悉的？她呢曾经参加过快乐女生，还有像华人星光大道这样的唱歌比赛，很多的一些评委老师都是对她赞许有加。而这首歌是她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每一首创作几乎都来自于她的生活，像这首《繁花》呢，就是写给她在表演学堂遇见的每位学长、学姐，还有学弟学妹的。再来听一首绵长细腻的歌《从前慢》，这是改编自诗人木心的一首作品。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常常看看，说一句是一句。今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什么有钱都买，一生只够家就不家就懂了。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前两天开车听着王心凌的歌，小军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曾经很火的这首歌，包括这个被叫做可爱教主的女生，是火到不行的，可是现在很少听到他们的消息，我在想他是不是过气了呢？在我们的学生时期，那会的天王是周杰伦，天后是蔡依林，然后可爱的小女生就是王心凌还有杨丞琳，每次出专辑呢都是热门歌，完全是家喻户晓的。可是江山代有人才出，现在各种类型的歌手比赛啊都是层出不穷啊，只是偶尔听起这些歌的时候就会感慨，并且会想起自己的那些年吧。哦，现在还有一位哦，大家公认的，哪怕是不叫他天王，但也是华语男歌手当中的顶端的一位，他是陈奕迅，我们很亲切的叫他陈胖子。来听到他的这首歌吧，没有手机的日子，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啦。我是小军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拿着古董的筷子，捕捉生命的文字，拨开烫手的栗子，给你幸福的种子。没有一定的日子，看着你拥挤，没有节目的日子才是好日子。有我们的影子，想象未来的孩子，盖个半平的房子，脸孔贴着你鼻子。没有手机的日子，锁住你脖子。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没有手机的日子不会出乱子，oh yeah。没有手机的日子过这一辈子。手机的日子锁住你脖子，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是森林的月亮娘子，你是我牵着手也是森林的月亮娘子娘子，你是我牵着手也 是生命的圆润。娘子，娘子， 错，错到底就。